弟兄你们平安，我感谢主。刚才我们读的这两处圣经都提到了一个字，还是最多，是什么东西啊？水啊。那这个最多的提到就是水字啊。那今天呢，我们讲的就和水有关系，活水的江河啊，是活水。所谓的活水，大家一想到就是有源头，是吧？而且这个活水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一直一直的不断的什么流。那么活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清澈，而且它不会腐臭啊，那么也不会变质，保持新鲜。那中国呢，就有很多水的成语，是吧？你比如说2200多年以前有句这个古话叫做流水不腐，下面一句怎么说呢？户枢不蠹，是吧？什么意思啊？流水不蠹，一直一直流淌的水呢，它就不会变质，不会腐败。那么户枢不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过去的时候，咱们那个门呢，现在都是铁的了，过去都是门轴都是木头的，是吧？那么这个门轴你出入，你老是出来进去的，那么这个门轴呢，就不会用不动。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虫子给腐蚀啊，虫子给你咬坏了，护书不动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大家这种普遍的恩典来说，这种哲理啊，这种哲学，这种哲理就是运动的事物总是具有生命力。到了南宋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这个教育家叫朱熹，他就做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请问这半亩方塘里面为什么有这么般的清澈的水呢？就是这半亩方塘里面，原来是有源头的活水不断地往里注入，它才保持清洁啊，才能使它这么清澈。但是耶稣他告诉我们的远超过这半亩方塘的清澈的水。他说什么？他说活水的江河。这活水的江河的源头是哪儿呢？就是说从信他之人的什么哪儿流出来的？腹中啊，杜甫的甫，腹中流出来的这种活水的江河。那么谁才能获得这个活水的江河呢？如何才能获得这个活水的江河？这种活水的江河它流淌的方式是什么呢？活水江河到底它有什么作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主耶稣所说的活水的江河。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光阴交在你的手中，主要就求主继续祝福我们，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献给你的时候，主啊，你就使我们心中，使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相信你，我们依靠你，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愿意匍匐在你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得到力量，来往前直奔，来得到你给我们的称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在节气的末日，耶稣就是说最大的，也就是说最大的之日，耶稣站着高声喊着说什么？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为什么没有赐下圣灵呢？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这是在约翰福音。那么最大之日， 刚才提到了节气的末日就是什么最大之日，这最大之日，犹太人有这个节气呢有三个大的节气，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逾越节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五旬节，还有就是今天这个节叫祝棚节啊。那么这个祝棚节呢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历史意义，一个呢就是现实意义， 农业上的现实意义。什么叫历史意义呢？就是在整个节气的时候，大家都不在家里住了，上外边这个弄点树枝啊，什么搭个棚子，就在外边住啊，一住住七天啊，或者说确切的说八天。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为什么要住这里呢？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一共走了多少年啊？40年。 来纪念他40年一直在外面搭帐篷住，这是祝棚节。第二呢，就是农业的现实意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收获时候呢，我们感恩啊。节气当中每一个人都拿着棕树枝，拿着柳树枝上哪去呢？上圣殿里面。这个时候呢，大祭司就拿着金水啊瓶，这个金子的水瓶， 上哪儿去呢？上那个希罗亚池子，知道吧？哎，上那个舀一瓶水，然后回来以后呢，就开始念以赛亚书第12章，他就念了，说2到3节，他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第3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念完这2节以后呢，哎，这个时候这个水就带到了圣殿，带着个柱子上，这个坛上作为向上帝的献祭。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的戏剧性的这个仪式呢都是非常生动的，非常感恩的啊，因为上帝所赐下的水我要为他感恩。这 同时呢，来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40年当中，从哪里流出来的水啊？磐石当中，这磐石就是基督。大家看，从旧约到新约，整个的主题围绕着这磐石进行，围绕着活水进行，这磐石就是基督，这活水就是圣灵。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家正在欢庆的，突然间有一个人大声说话，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在反问说，你们为了这个解决肉体的干渴能够来感谢赞美主，实际上呢，如果你们要想得到你们灵魂的这个水，你必须要到我这里来。这个人你说， 全世界有哪个人有这么大的boast of himself 没有这么大的口气的，你们喝了半天说上我这儿来，我给你们喝水。耶稣将他们的思想转移到永恒的事物的渴慕上去，所以说这是最大之日发生的情况。那么第2点，两种干渴，有两种的干渴。 那么这两种干渴呢，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故事，对吧？那么耶稣呢，那天烈日当空，还有这个在这个道路崎岖蜿蜒又累，刚刚过完节，走啊走，到中午的时候，耶稣就和门徒就来到一口水井旁。 这个水井呢就是以前他们的祖宗雅各挖的，所以叫做雅各井。那么这个井呢不远处就有一个小城市小镇，叫做叙加。所以主耶稣因为走的又累又渴，想歇会儿，他就给门徒说，你们上那小镇里边买点吃的，我再歇会儿。他们就去了。耶稣在那休息的时候， 叙加镇里边出来一个妇女来打水，这个人呢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么他就抗着水壶来到井旁来打水。那么他打水的时候呢，当时呢是这样，撒玛利亚人呢 和犹太人穿的都不一样啊，穿着也不一样。所以说撒玛利亚妇人一看这个人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头都没抬啊，他没理他，他打水，打完了以后呢，端起罐子来刚要走，这个时候呢，耶稣说话了，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他一下吓一大跳啊！当时别说要水了，犹太人见了撒玛利亚人根本不跟说话，甚至于他们宁愿绕道，也不走这个近道回家，他绕道连这块地都不走，这块地他们感觉不洁净啊，他们和外邦人通婚啊，那所以说他吓一跳。然后他就心想了，你这个犹太人，你不是厌恶我们撒玛利亚人吗？啊，你不是认为我们这个连我们这个地也不想走吗？怎么跟我要水喝呢？啊，他就非常的吃惊。啊，耶稣对他说什么？说你如果知道我是谁，啊，你就早就求我了，啊，我也必赐给你活水了，是吧？活水。撒玛利亚妇人更加奇怪，说：“先生，你连打井的水器都没有，你还问我要水喝呢？你还怎么给我赐活水呢？”啊，所以说这井又深，啊，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口井，并且留给我，留给我们啊，他和他的孩子们啊，一直连这个牲畜都喝这口井的水。难道你比我们祖先雅各还大吗？主耶稣心平气和的回答他说：“这口井的水虽然清凉爽口，但是人喝了以后还是会再渴。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耶稣在这讲的活水，大家一猜就猜明白了，就是什么？哎，就是不是指普通的水，普通的水你喝完以后一会儿出汗又渴了啊，它是指人的心的生命。人罪恶的本性，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满足不了啊，你心中的需要填不满的洞啊，不管你是在最终取乐也好，你还是不断的寻求新的刺激也好，人们愿意寻求刺激啊，现在刺激刺激，越刺激越麻木，还是不可快乐啊，通通都不能满足，就像喝水一样啊！他我想挣钱，挣钱挣了以后，他还嫌少啊！我想刺激刺激，越刺激越不快乐，怎么办呢？你喝水就是这样，对吧？你喝水，你喝完了以后呢？哎，刚开始喝非常舒服，过一会儿又渴了，还得再喝，是吧？这人的心叫人心不足，这个蛇什么吞象，是吧？这是中国的古代的话，它都有意义，我觉得哈。那么，但是耶稣说只有我能够赐给你满足的快乐，得到上帝所赐的新生命才能满足。说这种人不会再寻求最终之乐了，也不会再寻求新的刺激，因为神已经填满了你的心。但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是要寻求刺激，说明你的新生命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说我能够满足你，上帝能够满足你，上帝赐给你们活泼丰富的新生命作为满足，这种满足是别的东西绝对绝对取代不了的，所以也无法从他们心中夺去，就如喝了活水一样，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永远不再渴。但是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越听越不明白啊，他是说因为耶稣讲到这活水呢就是这普通水，但是喝了不渴，这这个里边有什么药啊？所以说这主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使我永远不渴，从此我就不用再这么远来打水了，是吧？”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另一处也提到耶稣高声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在约翰福音7:37，耶稣不断地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提到水，提到解渴，提到水，提到解渴。我就是那生命的泉源。主耶稣似乎就是提醒人们，物质永远不能满足人的肉体的需要，不能满足人的生命的需要。人类最深的饥饿不是 肉体的这种饥饿，乃是灵里方面的饥饿饥渴，说这属灵的饥饿得到满足的唯一的源泉，自古以来耶稣说只有我，除我以外别无他人。说主耶稣向普世宣告了，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是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主不单有这个应许，他也天天把望着我们能够饱尝来得到这个实际，这就是主耶稣。那么地上的水我们天天喝，但是生命的水不是喝了一次你就可以了，也是需要时时刻刻的喝。那么不是曾经喝过一次就不用再喝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是，基督徒不能靠过去的属灵经历来维持现在属灵的长进。再说一遍，基督徒不能够靠过去属灵的经历来维持你现在属灵的长进，不能吃老本啊，要每天喝，每时刻每刻来喝。腹中的江河，第三点，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意思说只有我到我这里来人才能得到这活水的泉源，只有到神的宝座那里服服敬拜的才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他的生命。再说一遍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到我这里来的，只有我到我这里来的人才能得到这活水的泉源，只有到上帝面前来按时来敬拜他的人，你才能得到，才能领受到这丰富的生命。上帝需要人敬拜，上帝喜欢人敬拜，上帝他爱世人，所以他创造了世人。但是我们往往找到任何的借口来免除我们向上帝这种应该负的责任，应该敬拜。所以我们遭受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很多的磨练，世界遭受很多很多的痛苦灾难，都是因为没有来到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面前来敬拜他。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彼得、约翰那些啊，其余的使徒在讲道中，我们看见了他们流出了活水的江河来，滋润了好多好多人。这活水的江河不是一点点的水，不是勉勉强强的挤出来的啊，不是说哎呀我已经睡着了啊，你等我明天，我已经洗完脚了，我明天再给你开门吧哈。他说不断的抠门，不断的抠门，手上真是说就是一直在抠，你给我开门吧，开门的。最后他一看见不好意思了，他下来以后手上滴下魔药汁，多艰难呢，为神留一点儿啊，就感觉到我付出太多太多。但是这活水的江河不是那一点点，而是如同江河一般涌流出来，越流越阔，越流越广，从耶路撒冷一直流到了这个整个的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然后流向了地极。这种江河的流是我们永远流不完的，这个流如果你不从那个源头去索取，你流就流干了，要不断的索取，不断的往外流，直到这生命的河水啊，流向永生，不会停止。撒玛利亚妇人信服了耶稣基督啊，那么他就成就了活水的管道，他成了管道，向全城的人传福音。如果我们让神的活水的泉源从我们流出的话，甚至于成为活水的江河，我们就可以叫千千万万的人得到饱足，解决他们的饥渴啊。我们有能力吗？有啊，我们有信心吗？那你要向自己问一下。耶稣说你的信心就像这一粒芥菜种一样大，就可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没有不可成全的事情。我们的信心到什么地步，神就给你成全到什么地步， 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那么第四点，殿中之江河。耶稣说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一节书告诉我们说殿的门槛下流出了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这活水的江河到底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是从腹中流出来的呢，还是从殿中流出来的呢？ 有矛盾吗？圣经，那么我们打开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请打开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从腹中流出来的还是从殿中流出来的？我们找到了，我们齐声朗读一下这十九节，起。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原来我们的身子就是什么？这殿，就是这圣灵的殿。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上以色列这么多年来还没有把这个殿建起来，还是那个哭墙，这个殿 不是那个眼见的了，这个殿就是我们，神住在我们这个殿中了，不住在那个外边看见那个墙里边啊。所以说，如何知道我们是神，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呢？你自己检查一下，怎么来知道呢？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拜上帝，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不然的话神不听。只有灵和灵之间才能够相通，外面不是，你的灵和上帝的灵要相通，只有神的灵 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才能够与上帝交通。我们常说殿，我们说圣殿，为什么是圣殿呢？好多殿，还有叫 temple， 要庙，是吧？为什么我们叫圣殿呢？就是圣，就是分别出来，分别给谁呀？分别给神。 所以我们要将身体分别出来给上帝，作为圣洁的殿，让上帝住在我们心中。当上帝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平安，有平安在我心，是非世人所能赐的。所以主的殿就是祷告的殿，对吧？ 当时所罗门建这个殿，主的殿是祷告的殿，那我们的身体是主的殿，我们成为祷告的殿了吗？当主进入圣殿的时候，他看见了牛羊卖牛的卖羊卖鸽子的兑换银钱的，也就是当时生气，非常生气，他于是就把他们赶出去，说你们把我父的殿称了什么贼窝。所以 神非常的愿意我们把我们的殿清洁，他好住在我们心中，因为神的殿是清洁的，是不可污秽的。同样，我们的身体也是清洁的，我们不可用言语来污秽它，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思想来污秽它，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变成了圣灵的殿，是神的殿。 活水的江河是从殿流出来的，也从坛下流出，有生命的时机才能流出来。一个奉献给神的人，要变成一个流通的管子。这个管子让神来管理，是圣洁的，是慈爱流出来的，必须要隐藏自己，才可以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要彰显神的大能。 隐藏你自己，隐藏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彰显上帝大能又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当时 还没有被神用的之前，突然间，乌西亚王死了，他很伤心，正在伤脑筋的时候，突然间，他看见了异象，打开眼界，似乎他明白了上帝给他的旨意，什么叫隐藏自己，什么要彰显神的大能。 他明白了，粮食翅膀遮脸，粮食翅膀遮脚，粮食翅膀飞翔，他清楚地看见这个异象，明白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也应该如此。各个翅膀的功用不能够用错了地方。有的时候你做福音的工作，有的时候你光想把这个遮脸的翅膀给张开，你好彰显一下你的能力。有的时候你愿意把遮脚的翅膀也打开，但是他看见撒拉夫这个最高的天使的位置，在天使长堕落以后，他成为最高的之一，他在上帝面前他没有任何的形状，但是他粮食翅膀遮脸，粮食翅膀遮脚，粮食翅膀飞翔，遮脸代表你敬畏上帝，在上帝面前要惧怕的心来侍奉上帝，遮脚代表自己看不见，是谦卑的，所以他觉得那真正侍奉上帝的人是谦卑的，所以用撒拉夫的呼声以致门槛的听见了撒拉夫的呼声，门槛殿的门槛都震 脚才能够飞翔，再一次把自己献给神，神的荣耀充满他，结果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大大的彰显出来。我们刚才读的以西结书的啊，他量啊量了一千轴，哇，让我能够趟过水，啊，水到踝子骨啊，脚腕啊，那么他又量了一千轴，是我趟过水，水便到了哪儿了？膝盖啊，再量过一千轴，是我趟过水，水便到了哪儿啊？腰，又量了一千轴，水便成了河，是我不能够趟过，啊，那么。水到踝子骨，到了膝盖，到了腰，越来越深。从踝子骨到腰，我们就看见一个真理：进入生命的丰盛，要循序渐进。进入生命的丰富，不是一步登天，而是一步一步的。今天属灵的路，我们知道，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顶点，需要我们每一天下功夫。有一首诗歌说：“成圣需用功夫，你要有功夫，不是说我一夜就行了。”说踝子骨，我们知道脚腕这个踝子骨表示遵行神的话，无论得失不得失，我都要去传福音，在什么环境下也要传福音，与神同行，这样才能叫做遵行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每一天都要往前走，往前走，不断地往前奔，不能够停下来，停下来你似乎就赶不上了。你的膝盖要跪下，睡到了膝盖，你这个时候你传福音，你需要你的膝盖不断地跪在上帝的面前，用你的祈祷来追求你的晋升，你的灵力的增长啊，同了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同样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大家知道约书亚记，约书亚是个非常啊，这个除了摩西去世以后，他就是领导人啊，他带领这个率领整个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啊，他们那个所向披靡，是因为什么呢？啊，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啊。但是呢，他每一次进军，他都要先祷告啊。但是有一次在攻打埃城的时候，他就以为啊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好好祷告，一打小埃城把他打败了，没办法了，回来以后跪在上帝面前祈求，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时候神才给他指出来亚干这个人。以赛亚求告神以后，就看见自己嘴唇不洁净，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只有当人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光照。所以诗人在诗篇当中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神的光中你才能看见光。我们用心去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追求信心啊，我们用祷告去追求经历神的荣耀，信心才能增加，才能进步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的这个祷告的一个这个布道家啊，他叫啊穆勒啊，这个穆勒呢，他当时呢啊收养了1000多个这个孤儿啊，那么他凭着信心，今天吃完饭明天就没有了，这1000多个人怎么办呢？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人去说，去祈求，去说我需要钱，没有，他只有用他的膝盖向神去要，没有一天是这些婴儿饿着的。有一次有一个这个非常有钱的人来探访他，一看见，哎呦，你怎么从哪儿得到钱的？他一听，没有这个钱的源泉，怎么养活这1000多个人呢？这个人呢就动了善心，他说：“你把需要告诉我，我可以考虑来帮助你。”他说：“我不告诉你，我只求告神。”这就是莫勒，他用他的双膝来寻求这活水的泉源。量着量着，以西结又量了1000肘，啊，到了腰了。腰，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代，这个腰他们都用一个布啊扎着腰啊。你看现在你练武术的，把这个腰也扎起来啊，这一扎马上就有劲儿了啊，这个丹田一扎气就上来了。那这个腰到了腰，这个腰代表我们的服饰。那么服侍可以近身啊，一边学习功课，一边顺服基督，一边近身的长进。你不近身，你穿着穿着你就讲没了。以前就像我们当老师啊，我在这个大学教书的时候啊，老师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说，咱们教书教半天以后呢，越教越少，越教越少，教没了。你老师要不学，你教，你就是教这些，人学生还在学别的呢，你教半天不如学生了。所以你要近身，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近身，不断的近身。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以西结看见这个意象，我们来总结三个事情。一个就是遵行神的话，第二点要用膝盖去祷告，第三点要去侍奉，那服侍来达到灵力进身的三种的方法。这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完全为了神，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它的后果是如何的呢？啊，我们看见了，它流入沿海是吧，使水变什么了？变什么了？流入沿水使水变苦？不是啊，变什么？变甜了是吧。那么知道这个沿海呢，我们好像不太清楚，实际上它指这个沿海就是当时它那个啊，这个海呀，这个我们也叫死海是吧。哎，为什么叫死海呢？就是说这个水呀只进不出 你流流流越流这个盐就越清淡越多，越深越多。它据说呢，它是在这个海拔地平线以下800尺左右海拔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又闷又热，你站在那里的话，据说你的皮肤一风一吹都疼啊。据说这个海水呢咸到一个地步，你喝上两三口就一命呜呼，就会就这么毒啊这个水啊。所以呢， 我们知道活水不是这样，不是说指望你流啊，你给我这个生命充满我，上帝给我祝福，弟兄姐妹爱我，到我这儿就止住了，死海啊，不是。耶稣说什么？活水的江河啊，什么叫活水啊？哎，活水就流进来也是吧，流出去，流进来流出去，把生命带出来，活出来。 啊，我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保罗外邦人看着像瘟疫一样，到哪去让人传福音，有的人就真信了啊，连那个玩魔术的最后也信来玩不出来了。他一看啊，瘟疫一样，他是带给别人生命，说福音带给人生命啊。保罗、提摩太也成了有用的人。我们再往下看，两岸都是嘛，结出这个树都结出果子来啊，这是第九节说的。 啊，环境好不好，不管好不好，我们都要结果子。环境不好的时候，啊，我们用忍耐来结果子；人们回报我们的时候，我们用温柔来结我们的果子。啊，那么当这个出现争执的时候，像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争执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呢，用爱心来结他的果子。啊，你选吧。啊，约瑟啊，被他的哥哥卖了，卖了以后呢？ 他不会还他们，他用他的什么？哎，安慰啊！他说：“你们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他结出了和平的果子。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都可以结果子，啊，结出果子来。你结果子的数目，那在这个启示录上说，叶子才能够医治万民，是吧？所以，但是有两种地方 得不到医治的啊，就是有一种就是洼地，那洼地啊，泥潭一样，哎，那么还有一种泥泞之地。这两种地呢，你自己觉得还行啊，还比较甘甜，哎，也不觉得苦，没有江河好，但是比甘地好，是吧？我还有点水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好也不坏，感觉到还湿的啊，也没有海洋那么丰富啊，有鱼，但是呢， 也不像死海一样一无所有，里边连生存的东西都不行，因为它里边盐太厚了啊，我还是一滩这种汪水。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感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是最危险的一个情况啊，最危险啊，因为这自以为满足是没有希望不得医治的啊。我们 不能够像这个泥潭一样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灵力已经得到满足啊，我们要追求晋升，像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当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高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高声喊着说呢？因为很多人忽略了这种属灵的恩赐，不爱慕，不追求，心目中以为他们还行，我们比外邦人强，我们是犹太人。所以呢，耶稣不仅大声疾呼，向他们宣告 这个事实，那活水就是圣灵，谁喝了这活水，谁的腹中就成为泉源，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永到永生。世界的一切福乐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只有喝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活水，我们才能够活到永永远远。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去探访 一个老会友啊，他去探访这老会友，哎呀，这个老会友高兴极了，说：“ 今天来了，一直以来呢，我就有个问题，我渴慕属灵的恩赐，那么但是还是没有得着。牧师，今天你来了，所以你给我说一说，解决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没得到？我找找个方法，我要得到属灵的恩赐。这牧师呢说好，你给我这刚到，你给我说这个，我渴了不得，你给我端一杯水来喝啊。他就急急忙忙的去端了一杯白开水，放在桌子上了。然后他就等着牧师来给他回答了。牧师呢，他就说，牧师，我实在告诉你，我非常渴慕属灵的恩赐，就是到今天还没有得着，但是我看见别人都得到，我没得到，到底怎么回事呢？牧师说，你给我端杯水来，我喝，我渴了不得。他说，谁刚这搁早就搁那老半天你不喝是吧，你这个早就端过来了。牧师又说，你继续不断的说，你给我端杯水来喝，我渴了不得这时候一看，这个牧师疯了他可能答不上来，他给我找茬呢，他说找借口然后呢，他正在想会生气呢这个牧师呢趁机就教训他了，说你常常为自己还没有得到属灵的恩赐而感到烦恼，其实神的恩赐就像你放在桌子上那杯水一样，早就摆在那里了，给你预备好了。只要我们肯到他面前来，敞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口，诚心诚意地接受他，你可以得到丰丰富富的属灵的恩赐，而且还能结出丰硕的果子，直存到永永远远。这个时候，这个会友才恍然大悟，心中充满了喜乐，说，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必须要喝这活水的江河的水，我们喝了以后也不只是存在我们心中当死海，而是我们要自己得到滋润，还要涌流出来，流到耶路撒冷，流到犹太全地，流到撒玛利亚，直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我们做一个流通的管子，去滋润这个世界上虚空的心灵。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就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就不会犯错误，因为你在那里做主，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你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当如何去活，你的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主啊，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呼吸。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下一个礼拜的光阴，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节日期间将要旅行，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借牧师的口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索取那生命的活水。也求神真的是向牧师提醒我们，我们做一个流通的管子，我们要连接那万福的源头，也就是我们的神。现在是奉献的时间，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愿意分别为圣一个心智，让我们能够将全人全心我们都能够来奉献在主的台前那这个是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那我们如果还有当中还没有信主，不了解奉献的意义的话让你请让那个袋子从你身边过去不要作难那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万福的源头》来。 双翻出门中 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感谢你，愿你荣耀，愿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悦纳我们的侍奉。今天当弟兄姊妹把你赐给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中的一部分摆在你的面前，愿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把这些金钱使用在你所喜悦的地方，也让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位，真是让我们每天为你而活，让我们的腹中都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愿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彰显出你的生命。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聚会结束前，让我们再次将荣耀赞美归于那三一真神，我们来唱《荣耀颂》。